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薇。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 青年说。 哎，对， 说 青年说，对， 说什么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大家这个怎么来关注我们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大家呢，现在把频率可以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然后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嗯，首先呢，介绍完这些，这个怎么关注我们，怎么 收看方式、哎、 对，然后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以及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来说天气，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空气质量为凉。 哎，交通方面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互动话题啊、就是 你被老妈骂过的最奇葩的理由是什么？ 哎，被老妈啊骂过的最奇葩的理由是什么？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嗯嗯。同时呢，在今天的9点整，我们还将会邀请到一个青年艺术家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呢，要跟大家说一些小的资讯，跟大家也是息息相关的。 嗯，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的这个头条号呢，是说北京新能源车指标申请数超35万个，已经排到了2026年。 哎，我去， 这个年份真的是让人感到望尘莫及。 啊、对，我们来具体说一下啊。昨天呢，北京市新一轮的摇号申请人数公布啊，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的8月8号24点，小客车配置指标累计收到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296万个，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超过了35万个，比上一期呢增加了7万多个。照此数据来计算的话呢，新的申请者至少要到2026年才会获得指标的配置哦。 我真的有一点后悔，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赶紧把我的户口转过来，然后摇号。 那你那个时候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啊，反正过开心吗？ 对，还挺开心的。 啊，开心就行，开心 就行。因为毕业之后户口要迁回去就很麻烦，然后我就没有这一步了。 对对对，以为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一个小姐姐。 对对对对 对啊。 嗯，我们看一下，按照规定，有关部门将对申请信息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将在2018年8月25号在北京缓解拥堵网站公布。据了解，今年的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万个， 也不多呀。 其中，普通指标额度4万个，新能源指标额度6万个。 哎， 多两倍啊，不是多两万个。 多两万个。 普通小客车指标中，个人指标占年度指标的95%，为38000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中，个人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90%，共计54000个。而本年度的新能源车指标在第一期就已经被配置完毕了，目前的申请已经排到了2024年。按照新一期的数据来看，新的申请者至少要等到2026年了。 对，2026年。然后前两天我在路上啊，看到一哥们儿挂的一河北的牌照，然后后边呢贴了一溜字儿，我是北京人，但是我摇不到号。 这也就是这很悲催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北京的这个车实在是太多了。 对对对，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别着急吧。如果说这个有刚需，对吧？然后这个确实有用车需求的话，那也没办法，那就想点别的呗。对吧？但是还是就是能低碳咱就低碳，对吧？公共交通出行。 就是之前不是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以后外地牌照的车辆进京，就是一年12次，一次7天嘛。那像你刚才说的这位北京朋友，他怎么办啊？ 北京朋友，那这是那公共就低碳出行呗，低碳出行 只能卖车了 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资讯。 第二条资讯啊，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个暑假期间呢，想带着亲戚朋友或者是年轻的家长朋友们，然后参观一下清华北大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千万不要相信学校门口的黄牛啊，提前在网上预约门票就可以了。今年暑假呢，北大清华开始实行了实名制预约。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做了一个小调查啊，发现虽然说校规严明，但是仍有黄牛趁着游客预约不上的机会高价兜售入场券。那么实际上呢，网上预约的流程是非常方便快捷的，而且其中仅北大每天开放的预约名额就多达3000多人啊，完全能够满足游客的参观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记者还看到呢，两所学校门口都有一个招牌，上面印着预约的二维码，扫二维码填写实名信息后选择参观时间就可以预约成功，不需要交钱，流程方便快捷。 对，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大家想去北大清华参观的话，一定要在提前网上预约。想去北大可以通过参观北大的微信小程序、北京大学的官方微信预约系统主页的3种方式进行预约。那么想去清华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参观清华进行预约，两所学校都需要实名认证。 你可能你去过北大和清华吗？ 我去过，都去过。 真的 啊？你没去过？ 我没去过 啊。 我就是有一次。 哎，那你小的时候那个，就是比如说在你家乡啊，就爸爸妈妈的眼睛里，或者你小时候的眼睛里，那北大清华是不是也是就是梦想当中的那个学府？ 对啊，然后大家就是家长什么的亲戚都觉得啊，我们家孩子一定能上清华，一定能上北大，怎么怎么样？后来越长大越发现， 越长大越孤单。然后后来去了个广院，对吧？然后还得有的时候呢，还得跟这个亲戚朋友们解释一下，广院是哪所学校啊？我们现在叫 中国，就是二外旁边的那个。 对，我们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的。哦，那好像听说过，听说过。 然后就是到了学校以后，上了大学以后，就发现广院的这个气氛呢，和其他学校的气氛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我的高中同学去人大参加网球比赛。是高中同学，然后我就去看他比赛嘛，就去人大了。刚走进人大的校门，就是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觉得好像他们那个学术氛围很浓厚。 然后就感觉到就是非常沉稳严谨的那种氛围就扑面而来，感觉。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清华北大去参观一下。我觉得我也要去参观一下，感受一波。 感受一下，对吧？ 对， 你还有机会的。 我其实可以考个研嘛。 对呀，你还有机会的。 我努力 努力，加油 努力。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条。 第三条，大家 95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7个月就离职了。 哎呀，你瞅瞅瞅瞅。 哎呦，我这95后，我这刚刚工作，我天，我不能。 你不能聊这个是吧？ 不能聊。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这是 什么情况啊？这个说数据说啊，说这个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会换，80后呢是3年半，90后是19个月。啊，也就是不到2年。 对 啊，95后仅仅7个月就会选择离职啊。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全球职场人士社交平台领英发布的第一份工作趋势洞察的这样一份报告，然后给大家总结出来的这个数据啊，不同年代的人平均在职的时间呢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然后另外呢 第一份工作的专业对口的比例也呈现出啊随代际递减的这样一个趋势。70后当年的专业对口比例呢超过了 40%， 95后锐减到 28.8%， 超过70%的95后毕业生第一份工作与所学的专业无关。 哎，与此同时呢，第一份工作的行业选择却呈现出显著的集中化趋势。 嗯， 学生毕业后越来越热衷于进入时下最热门的行业。报告显示，对于90后、95后来说，最热门的行业分别是互联网和金融。 嗯， 这两大热门行业共吸纳了超过1/3的95后毕业生。 哎呀， 哦哟，真的是很多。 嗯， 而倒推10年，80后毕业时最热门的行业为互联网和工业自动化，集中吸纳的毕业生还不足1/5，也就是20%。70后的这一数字却更低，热门的前两大行业也更为不同，分别是工业自动化和电子芯片。 嗯，我觉得这个就业趋势呢，也反映着我们生活和社会的变化啊，尤其是行业的变化，然后由这个科学技术推动着我们社会各个行业发生的不同的变化，所以才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很奇怪的，这里面为什么没有传媒行业呢？是不是 互联网和金融，我觉得是因为传媒行业大家都觉得太不好做了吧。 啊，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传媒行业，就拿主持人来说吧，其实主持人的这个平均的工作年限是很长的。 对，如果说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啊，然后确实需要一个这个非常 漫长的成长期， 漫长的成长期，然后一个深厚的一个积淀。 对， 对， 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年限是很长的，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就是已经供大于求了。 供大于求，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嗯，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就业的趋势来看的话，从80后开始的这个互联网到90后的互联网和金融来看，其实就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你看70后是工业自动化，就从工业到科技到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对。那你说刚才说的是95后对吧？今年是00年的同学们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千禧宝宝， 对， 他们上大学的年纪。然后你说他们毕业之后4年之后他们会做些什么，要什么，对吧， 听天命吧。好，第一时段就是这样，第一部分就是这样，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Days they turn out beautiful. in my show. I got this good, good feeling. Yes, it's something I did. No need to sympathize. No, no, no.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Oh, it's like my song, song is playing everywhere that I go. I don't know why some things they turn out being my show. I got this good, good feeling. Yes, it's something I did. No need to sympathize. No, no, no.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又继续回到了我们青年说的节目。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入了我们今天的连线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服装设计师苏荣。苏苏你好，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苏苏给我们带本周带来哪些关于时尚关于服装方面的一些分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2018秋冬的这个流行趋势吧。 哦，好的。 第一个呢是这个彩色格纹，因为这个也是说了很多的遍的，它这个极具英伦的气息的格纹呢，多变而又有规律性。一直是这个时尚圈经典的元素之一。那么今年秋冬呢，又被很多的设计师大胆的这个变革，加入了很多更多的颜色，让这个复古文艺的格纹更加的时尚。今年买格纹记得就是颜色多一点啊，肯定会没有错的。 哦，颜色多一点。 对，颜色多一点就鲜艳一点，就是它格纹里面会加入很多不同的颜色啊，这样会肯定会没错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不对称，一般我们喜欢的要么就是极致简约，要么就是夸张独特。那么不对称呢，它这个有层次，有层次和色彩的这样一个碰撞，就很容易彰显个人的风格。2018秋冬的这个不对称比之前的会更加的疯狂和多层次，各种混搭不再是拘泥于以前的这种结构啊，特别是这个左右拼接的不对称单品，穿上就非常有个性。然后第三个呢是超大的廓形，oversize 的这个宽大慵懒，它会继续的流行。不以取悦别人为目标，自然宽松的、自然轻松的穿着啊，会让人更有安全感。第四个呢是夸张的 logo。 那么夸张的 logo 最开始出现是在这个潮牌里，它这个可以比较容易彰显个性。那么在现在各大的品牌都在这个 logo 上下足了这个功夫，不仅造型夸张，它在材质上的变化和印花的拼接也十分的大胆，让人过目不忘。第五个呢是复古的大印花。今年复古风的流行让这个印花的单品销售量提高了很多。到了秋冬的时候，我们夏天流行的这个小碎花就不太适合了，可以选择大印花来彰显气场。就这么多。 嗯，好的。 嗯， 苏苏，我有一问题啊，就是、你比如说那种很多的格子，然后还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这个男孩子穿起来之后会好看吗？ 当然会，当然会好看。尤其是你像红色的条就是格纹，红色深红色里面掺杂一些这个黑色的，就是少量黑色的， 哦、 然后搭配，比如说像白色呀。这一类就是经典色，会非常的好看。 嗯 嗯， 好的好的，我决定在今年秋冬的时候，然后也选一两款这样的衣服，突破一下自己。 对对对， 突破一下自己，做一个尝试。 对对对对， 嗯嗯， 你可以的。 好的好的，感谢苏苏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感谢，谢谢。 嗯 嗯， 没事，好、 嗯、 再见， 拜拜拜拜。 嗯 好的，感谢苏苏为我们带来的秋冬的这样的一个潮流趋势的一个解读、啊、 潮流趋势的解读、嗯、啊，这个，哎，他刚才比如说这个苏苏描述的那种，我们可以假想一下，比如说一件这个长款的风衣， 嗯 啊，然后这个， 左边是红色，右边是绿色， 啊，我觉得可以的，然后后边再配一大 logo， 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拼，就是拼接嘛， 啊， 比较疯狂的拼接， 比较疯狂的拼接，哎，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穿着真的是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对吧？啊、 嗯，就像那天那个有一个嘉宾是舞街舞的 啊， 那个嘉宾，然后他说就是现在穿衣服就是只要去自己觉得好看，自己有自信，就我觉得我是最好看的，我最有范儿的，就 哎，对对对、嗯，没错，嗯， 所以就是。我们也可以 大胆的尝试， 对，大胆的尝试一下，比如说有卡地982大 logo 啊， 门上 982的大 logo 啊、哦，这是印脑袋上是吗？以为你学坏了，以为 没有了，没有了。其实我觉得982这 logo 还挺好看的。 对，我们的这个 logo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时尚的、 啊， 而且那个色彩也很多嘛。 那 嗯， 然后你看又有色彩，又有大 logo，、 嗯、 然后又有撞色搭配。 对，然后所有的今年的流行元素全都聚集在我的身上， 对，就非常欢、 啊、我就在人群当中，我就是焦点， 对，就欢神 啊，很欢神。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关爱青 年 计划，对，我们给大家说两部电影啊，由这个杰森斯坦森和李冰冰主演的巨齿鲨今天就要公映了。影片呢是由乔德特杜巴执导，根据美国作家史蒂夫艾伦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深海潜水专家乔纳斯泰勒联手中国女科学家张茵营救被困人员，却意外造成了巨齿鲨逃离深海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在巨齿鲨中呢有很多场激燃的大场面戏份，巨齿鲨入侵浅海，直升机空袭巨兽、 嗯、 巨轮倾覆，深海黑科技追击等火爆的镜头目不暇接，使电影呢成为了今年暑期档当仁不让的动作科幻大制作。 哎，巨齿鲨呢也将会以 2D 3D IMAX 中国巨幕 3D 杜比影院杜比全景声 4DX 等多种知识登陆国内各大院线，感兴趣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这个硬汉杰森斯坦森和我们的 女神 李冰冰啊，这个组合我觉得还是挺期待的、 嗯、 啊，美女与那啥， 也是帅哥 啊，也是帅哥，是帅哥，是帅哥，硬汉，美女与硬汉的搭配， 对对对， 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奥运官方电影在京展映，票价10元起， 哎，不贵哈。 嗯 嗯，然后这个奥运官方的电影第一次和大家见面，8月9号到13号，大家可以在北京的9家影院看到6部奥运官方电影，这6部影片分别是《光荣的16天》《荣誉与荣耀的故事》《永恒之火》。还有奥林匹克荣耀的故事第一次和休战之日，共6部啊，时间跨度30多年，从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到2016年的巴西里约奥运会。 哇，这么长时间。 哎，对， 是应该是把奥林匹克的这么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出来了。 嗯， 我们看到本次影展将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美嘉欢乐影城、三里屯店等9家影院放映18场、嗯嗯、已经在 大眼睛票务上开票，观众可以微信搜索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了解影展的信息。学生党们也不要担心票价贵的问题，此次奥运电影10元起售哟。 10元起售啊，我觉得相对于宇维啊这样的年轻貌美的主持人啊，95后啊，对于奥运啊，比如说这个像你对奥运最早的印象是什么？08年奥运会，北京奥运会。 哎，前两天就是8月8号的时候，刚说10年前你是什么样子，我就在想，10年前其实我还在上小学 啊， 对 啊，对吧？ 我是上08年，对，我刚上小学几年级。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在也能够懂得在北京开奥运会是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件盛事。 对，我就知道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很期待。好像是给国家有很高的荣耀，很不容易才能办这样的一个盛会。然后当时我们家那个城市就是在当天8月8号当天，在主街上面也是有跑火炬的， 火炬的传递接力， 对传递。然后大家都就是脸上画着小国旗，手里拿着小国旗，然后身上还穿着那白色的 T 恤，印着2008奥运会，然后福娃的 logo， 然后满大街都是人，都在狂欢庆祝这件事情。其实当时没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要以这么饱满的热情，这么兴奋的去看待这样一件事情，到后来才发现，其实这就是国家的荣耀感。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刘翔小哥哥， 对 吧？然后就没跑，也是那个 比较遗憾的。 对，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然后真的是可以去通过这几部电影，然后了解一下奥林匹克运动，然后奥林匹克每4年1届的这个盛事，它每年呢都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文化，然后在各个国家举办，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大家然后一定会非常有收获的。然后因为毕竟奥林匹克是我觉得这种精神其实都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是的 啊，要拼搏，要努力啊，说不定在里面还会找到自己的这种能够激励自己的那种能量。 其实说到奥林匹克，前两天就这几天我在看一个韩剧 哦， 对，叫做《请回答1988》。这个韩剧呢，就是之前特别火，在我们就是网上啊，我身边的人大家都在看，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可能 3分钟的热度。 也不是，不是3分钟，是我没有那么迫切的想要追求一个想要去看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啥时候想起来了，我觉得哎挺好看的，我可能会看下去。然后就看到就是那个女主嘛，女主小的时候，她上高中的时候是正好是首尔举办奥运会，然后她正好就被选成了那个举旗的那个举牌的那个 小姑娘， 对，举牌的小姑娘，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然后全家都特别开心，还有各种录像的，然后打电话，在那个过程当中打电话怎么怎么样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的荣耀感也在这里体现了。然后我想想我08年的时候怎么没长那么大呢，没准还能选到我呢。 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是真的然后从现在开始呢，比如说看看那几部电影啊，了解一下奥林匹克的发展史啊，它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你为我们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做一下准备。 我觉得可以。 可以吗？ 对，冬奥会当时说宣布是在北京举办的时候，我当时正在一个电台的办公室里，然后就哇，大家全部都欢呼，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感觉我也被感染了，被振奋了。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奥运的电影。 8 o'clock he said goodbye. That's when I left her house for mine. She said that she'd be staying in.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一段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节目。 回到我们的节目，大家现在把频率调到 FM 九十八点 AM 九十七，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 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啊。这个调到我们的频率 FM 九十八点 AM 九十七，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我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哎，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是你被老妈骂过的最奇葩的理由是什么？ 嗯， 啊，有吗？ 我觉得我被我妈骂过比较奇葩的理由， 比较奇葩的理由，嗯， 可能就是我在家就是放假回家以后天天在 啥活都不干就瘫着 天天在家躺着 啊， 然后我妈就不开心，她就觉得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对呀，啊，也不做做家务， 嗯， 对吧，也不这女孩子那么大了之后是不是做饭也得学学呀， 嗯 啊，什么都不会， 对， 就在那儿瘫着。 还有我妈说我房租太贵， 嗯， 你那么贵的房租一年好几万， 嗯， 你有这些钱你都够付一个房子的首付了， 嗯， 你赶紧给我换房子， 嗯， 怎么怎么样。 哦，这样就是这妈妈的担心还都是有道理的。 对对对 啊，对吧，就比如说你不做家务不做饭 其实我有时候也做嘛， 啊，有时候也做， 对， 啊， 心血来潮， 心血来潮，那，嗯，一年怎么也有那么两回， 对， 是不是， 这就是有恃无恐 啊， 嗯，就知道你不干也会有人干，就妈妈绝对不会让这个没有饭吃的 啊，嗯，妈妈就会啊，这个， 那你有没有被骂过的最奇葩的理由？ 我有啊， 你比如呢？ 对吧？ 嗯， 你说你这孩子啊，你说你怎么长的？你说你是不是长得随我啊？是不是长得随我？你颜值那么高啊？是不是颜值？这个女朋友这个事情要慎重啊！你不要今天这个给我带一个，明天再换一个的，你这很烦的，妈妈看不过来的啊！ 就是这种话吧。 嗯， 好了 啊，这个刚才说过这个最奇葩的理由啊，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 啊 奇葩的理由， 嗯， 我 无情的把推子给我推了上去。 对，就是这种时候呢，嗯，我还听你说什么，我就应该把你的麦关掉。 我的麦关掉？哎，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我真不这样认为。好的，来， 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面，微信公众号上面的网友说到，这个千招公子给我们留言说啊，说他妈妈骂他最奇葩的理由就是，可能也是在暑假啊，这个假期，你怎么一天到晚不出门？ 嗯， 啊，出门经常出门之后，你一天天出去鬼混什么？ 嗯，就是啊， 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妈妈就是对待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嗯， 在家待着，要么不出门，要么就是出去没就不回来，没。 哎，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软妹跟我们说啊，也是，就是这个假期的时候啊，跟家里一摊，空调一吹，对吧？ 嗯， 然后冰西瓜一整， 嗯， 然后呢就在那看偶像剧。然后看呐，啊，看呐，啊，然后时不时的，比如说还会，哼，然后就是女孩子那种窃喜啊， uh-huh. 然后去笑，然后有的时候呢，甚至脸都会红一下， uh-huh. 然后这妈妈呀就在旁边看着，你就看吧你啊，你看啊，你看你偶像也娶不了你。 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是说的对呀， 对吧？说的对呀。 好，这个我们的话题呢就先放到一边，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的内容。 嗯， 接下来的这一环节呢叫做奇葩青年有话说。 哎，奇葩青年有话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点什么呢，也都是这个网友朋友们啊，脑洞大开的网友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消息。然后这个网友花仔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前几天呢，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消息，说沈佳奥同学，你的暑假作业掉在台 泰升南站路南路站了啊，请快来领取啊！原来是工作人员呢在地铁站里捡到一套暑假作业，于是发微博招领，但是截至目前这套暑假作业还没有被领走。然后网友就神评论了，哎呀，说好不容易才丢掉的，这么容易又回来了，阴魂不散嘛啊！所以说这个经验要告诉我们啊，这个暑假作业上不要写自己的名字嘛。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 啊、说的非常对。 就是你看，就是好不容易暑假作业掉了、嗯、就这种以前是在动画片啊或者是、嗯、这个跟老师这个撒谎、 嗯嗯、 然后欺骗老师的时候说，老师我作业放在家里忘带了， 嗯， 老师我暑假作业丢了，其实就是没写、嗯、但是这样真实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 嗯、 这个 经验、啊、但不是，但是老师那边怎么交代呢，对吧，你还是要这个，你把作业你得交上去吧， 你补上吧， 补上重写一遍， 嗯，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 可能会 被要求重写 哦，对，反正这个事情挺逗的啊。然后这个成都地铁运营公司，然后我觉得也挺贴心的， 对 啊、挺贴心的，对 对。然后就是但是在这里呢要告诉广大的小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好好写作业，写作业呢、 哎、 不仅是你这个完成一项不能说完成一项任务了 无意间说出了心里话， 对，就是一不小心嘴秃噜说出了真心话啊。 嗯， 就是写作业呢其实是巩固你知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嗯 不要感觉到压力啊。 对，你这一瞅就是昨天晚上给猫洗澡累着了没缓过来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哎， 我们的网友 Lucia 发来消息说，一位00后女孩放暑假在青岛一家商场内做兼职，管理儿童乐园设施。女孩说，这已经是她的这个暑假的第三份工作了。之前呢，做过前台，做过冻酸奶店的员工，但两份工作一共干了4天就被开除了。 哎、 领导说她不适合。 啊，然后女孩说呢，她现在在这个高职啊读这个幼师专业，自己现在才17岁，就有生活压力了，出来挣钱不容易呀、啊，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然后网友就说，好好读书的确很重要，但是也有网友指出啊，4天被开除2次，小姑娘，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呢？是不是态度有问题？对不对？ 嗯、或者是这个迟到早退啊？ 迟到早退，对不对？ 啊、冻酸奶店的这个作用。当冻酸奶店的员工的时候，这个酸奶没冻就给人拿上去了， 嗯，你是吧，你或者自己那个 自己偷摸吃了， 偷摸吃2盒 啊， 啊、 这个、 对吧， 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啊， 啊，17岁有生活压力啊，倒也正常、啊、 也正常 、嗯、对， 相信你之后会变得更好的哈、 嗯、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嗯，我们看这个下一条消息呢，是叫做小伙相亲失败差评餐厅，这个餐厅老板海豹怒怼。 嗯，海豹怒怼，这是一什么事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网友海瑞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在重庆有一小伙子相亲啊，没有询问女方的意见，点了2个特价菜，花了53.8块啊，被女孩以太抠为理由拒绝交往。这小伙子就认为啊，说相亲失败的根源在服务员在上菜的时候说这个是特价小龙虾啊，于是呢小伙儿给餐厅点了一差评啊，还在评论里辱骂店员。结果呢这个餐厅老板这个就贴了张海报怒怼，你这种举动还想娶媳妇儿，对不对？然后用洋洋洒洒的将近1000字啊曝光这位顾客，说他的行为实在是太奇葩，并要求他迅速删除差评，否则永不接待。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 真的是挺抠，2个特价才花了53.8块， 嗯， 然后你还想找媳妇儿， 嗯，对吧？还想找媳妇儿啊，也确实是啊。首先我们从小伙子这角度来讲，这个这确实是这个，就是第一次，对吧？ 太省了吧， 对吧？确实是有点省啊， 嗯、 你特价菜。哎呀，就反正第一次，说实话，确实应该给人姑娘留一好印象嘛， 对 对吧？你就咱就奢侈，咱也谈不上，对吧？那就是敞敞亮亮的，是吧？ 嗯、 环境挺 大大方方的， 大大方方的，挺舒服的，找一安静的环境、 嗯， 对吧？你说万一吃小龙虾，你把人女孩弄一手油，然后你再给人辣着，你也不知道人吃不吃辣， 嗯， 对不对？反正确实是觉得在约会这件事情上，这个小伙子准备的确实有点 不够充分， 哎，不够充分啊，不够充分。然后后来呢？又这个你人家说了特价小龙虾，人也没错呀，对吧？我们这说不说的都可以，他就是特价小龙虾呀，对吧？ 你点的就是特价小龙虾， 你在后头骂人家，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是的， 哎，对，这就不对了。 所以啊，姑娘们，这个相亲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 相亲需谨慎， 对，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 嗯嗯嗯，对。哎，但是你知道，就是现在也会有那种，就是什么所谓的那些什么，就富二代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就是找姑娘，觉得自己条件好。 嗯、 对吧，然后怕人姑娘图自个儿钱， 所以装作自己很 哎，就装着自个儿特穷，然后就你比方说可能会有这种，我就专门点特价菜，什么便宜点什么、 嗯、 是吧，酸辣土豆丝儿9.9，哎，来一盘、 嗯、 对吧，龙虾尾那个18、啊、来一盘、 嗯、 对吧，那个要饮料不是就白开水健康， 嗯 啊，你说 女孩子会怎么办， 对吧，女孩子会怎么办，那女孩子 嗯，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 相亲这种事情吧， 嗯， 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感觉女孩可能更希望找到一个因为第一次见面嘛， 第一次见面 肯定女生都希望就是自己的男朋友、嗯、哪怕你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你也对我就很大方、 嗯、 我不要求你给我花多少钱、嗯、给我买什么东西、嗯、吃多好的东西，但是你要大方一点， 嗯，就是不要求你有多少钱、 啊、 就是你哪怕就你有一块给我花一块，你这样的人可能我爱你，你比如说你我有1000块10000块你还给我花1块，那就、嗯、对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 这是这样的， 嗯 啊、哦，那你说万一出去之后，你说看一小伙子，你说跑车走了， 然后他就很尴尬吗？ 嗯，女孩子这个时候会不会很尴尬？也会有， 也我觉得会有吧，就是看个人需求了，个人想法、 嗯嗯。 如果你奔着一个想找一个有钱的或者是条件很好的一个男生去相亲的话， 嗯嗯、 那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几个男生会无聊到这种地步吧。 有， 真的、啊、 有， 是不是就是这样？ 我没有，我没有那个。哎呀，我还真希望我真希望， 真希望你有， 那对，真希望我那个我能那样的啊、嗯，对， 努力吧。 努力吧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再多聊两句啊，就是大家在相亲的时候呢、 嗯、 我们肯定会有自己的条件的， 嗯， 对吧，你比如说找一个这个疼自己的，对吧，然后这个善解人意一些的，然后努力上进的， 嗯， 对吧，肯定都会有自己的标准，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某一方面的目的性或者功利性也不要太强， 对， 对吧、 嗯、 啊，对， 放平心态了， 嗯，放平心态，都是缘分的事儿，都是缘分的事儿， 缘分，嗯。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条消息。这个高材生的老爸逼10岁的女儿每天写4篇有质量的作文，哎呀，当妈的这个就崩溃了， 嗯、 说凌晨报警，怎么回事呢？ 哎呀，这怎么回事呢？这是， 嗯 啊。这个网友陌上凉凉，你看这个凉凌发来消息，他说有一天凌晨1点多呀，在杭州萧山的公安110指挥中心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说孩子的爸爸不让孩子睡觉。 怎么回事呢？ 民警接到报警啊，然后呢迅速赶到了事发当事人的家中，才知道这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女儿已经10岁，爸爸以前是浙江大学的高材生，一心想让孩子和自己成为学霸，所以呢给女儿布置了一份作业，每天写4篇高质量的作文，这个作业量年仅10岁的女儿倍感吃力，经常写到凌晨1-2点钟，如果完不成的话，爸爸就陪在边上不让她睡觉，甚至有时候会打骂孩子。面对女儿的困境，妈妈非常的心痛，夫妻二人还为此经常吵架甚至动手，万不得已妈妈才无奈之下选择了报警。 你这个故事讲的真的是哎呀，让人听起来很难受， 让人听起来很难受，是不是、 嗯、 啊，这位爸爸其实确实有点过分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教育得循序渐进， 嗯， 对吧， 我觉得10岁的孩子现在给他这么大压力，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 很健 康的事情、 啊、再说了啊，我们再说了、这个当然说这个这里面没有高低啊，高低这个孰优孰劣之分。 嗯， 爸爸以前是浙大的高材生， 嗯， 浙大这个在学校的层面上来讲，是不是比清华北大要稍稍的逊色一点点？ 嗯， 对不对？ 对， 对吧？那你爸你啥学历？本科、研究生、博士？ 嗯， 对吧？你爸现在是做什么行业？是吧？研究啥？啊，你浙大你膨胀了，是不是膨胀了？这爸爸， 嗯，我觉得他是想要，可能是想让自己的女儿让他 比他更好吧， 啊， 仅仅是上浙大，可能他爸爸的梦想就是上个清华了北大了，但是自己没有实现，想让女儿更加的优秀。 那你这也不对了，那你这你完全你对不起你这个，你就浙江大学你也对不起啊，对吧？你是受过一个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人才， 嗯， 那么你在这个家庭上，对吧？然后这个育儿上，这个观点怎么能这样呢？ 心急了 啊， 我觉得是心急了，就是奉劝这位爸爸啊，就是不要太急。孩子在这个年龄呢，其实给他太多的压力，他自己完成不了是生理上的问题， 嗯， 因为他还没有到达成熟到那个阶段， 嗯， 就像五六岁的孩子。在和六七岁的孩子同一年上小学，那肯定就是六七岁的孩子会显得更加聪明一点，因为他的智力发育还没有到达那个地， 哎， 没有到达那个地方， 嗯，对吧？然后你看，就还有一问题，你这妈妈也是，对吧？你妈妈这个怎么着，管不了你老头啊，对吧？你管不了老头，你麻烦警察叔叔，对不对？你是不是也是一问题？ 家庭问题 啊， 嗯， 对吧？ 可以，就是互相理解一下，然后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然后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因为刚才还提到嘛，就是夫妻二人经常为此事这个吵架，甚至动手。那么你动手的话，对吧？这个爸爸如果再打自己的妻子，那你女妻子肯定是打不过丈夫的，对吧？那你如果再这样的话，你啪，你给把媳妇扇边上去，女儿你给我蹲着，那你这 家庭也不和谐了， 对吧？你这是不是有点这个太不爷们儿了？是不是？ 嗯 啊，怎么能够打女人呢？ 就是互相理解，然后互相包容，然后这位父亲呢，也可以读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书， 嗯， 因为是高材生嘛，然后你肯定也更容易接受这些东西， 哎， 然后不妨给孩子制定一个好一点的学习计划，他的一个成长轨迹， 哎，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健康而有效的一个方式？ 哎，对啊，你要实在不懂的话，是吧？你来这个问问我们都行，我们都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这位爸爸，对吧？你这添加一下这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是不是啊？我们聊一下子，嗯，聊一下子。 好了，接下来再看下一条消息。 下一条消息，这个男子查出肝癌之后，月薪从25000降到了1200，两年花光了24年的积蓄啊！听起来这个标题有些心酸， 嗯， 啊，是不是？嗯， 是的，那这么心酸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聊了，我们就聊一些这个开心的、正能量的东西。 嗯，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位朋友啊，也是网友，这个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嗯， 我们祝愿这名男子吧，啊，我们祝愿这名男子，然后不管怎么样，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好，还有家人、朋友，还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帮助，然后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吧。 嗯，能够早日康复， 早日康复， 并且这个恢复自己工作和这个正常生活的能力。 嗯， 好啦，下一条呢是这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件事情啊。 嗯， 这个。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我们这个网友留言呢发来消息说，为了更好地为广大中国游客服务，某一家欧洲餐厅的服务员早晨6点就起床，在店里学起了中文， 哎， 一边记笔记还一边打哈欠呢。 嗯，然后他们学中文的方法呢，就是用英文给中文注音啊，然后呢仿佛就看到了小时候学英语的我们啊。谢谢是这个叫什么 Shell， 就 是 shell， 然后支付宝呢是 cheerful bowl， 然后学的挺辛苦，但是很多中国的朋友表示我们还是听不懂啊。 嗯， 然后网友评论啊，三克油，我赐油内姆，买内姆一子啊，什么什么 ，good morning 啊，对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还 good 狗呢， 就是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吧， 啊， 注音。 对对对，但是 我是干过这事儿。 那，我也干过， 嗯， 啊，就是这个欧洲的服务员，这些朋友们，欧洲的伙伴们啊，加油， 加油， 加油，努力啊！ 我们上次我们前几天的资讯当中提到说，我们的有一个中国的公交乘客自学英文还自学手语， 嗯， 给这个报站， 嗯， 公交司机。自学英语自学手语报站，那么现在也轮到我们的外国朋友们服务我们中国的朋友啦。 哎，对了，嗯， 学无止境啊， 学无止境。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I try

到一小段音乐过后呢，我们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节目。 嗯，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啊。因为现在呢正值暑期啊，暑期的租房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些暑期租房反套路指南，学生朋友们大家赶紧看过来啊。租房呢就是毕业生实习生也是，其实我和雨薇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经历过的， 尤其是在外打拼的这 个，哎，对，可以说呢也是与社会的在离开学校之后的首次亲密接触啊。但千算万算呢，房租的一些小套路也是让大家猝不及防啊。毕竟呢同学们社会经验还比较浅，摔跟头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为应对租房的套路反套路，我们给大家来一套行动的指南，所以大家快来了解一下。 嗯 啊，然后第一点跟大家说的是啊，因为大家现在都习惯嘛，在手机上这个我们下载一客户端呢，对呀，然后搜索一下呀，看看这个图片啊。第一就是房源图片仅供参考啊，大家不要对网站上挂出的房源照片抱太大的希望。有些不靠谱的中介呢，为了吸引租客，会挂出与房屋真实情况不符的虚假房源。图片仅供参考这个道理，哎呀，就是对吧？ 就各种食品的包装袋已经告诉你了。 对呀，啊，包括就是我们去这个餐厅，然后有的时候点菜的时候。对吧，点菜的时候那个菜单其实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图片呢，这菜你看起来之后，哇塞，这个又有卖相，然后绝对又 好 吃啊， 看 起来就好吃，但是一上来之后啊，对吧，所以说就是图 片 真的是仅供参考。嗯， 我们来第二条是不安全房屋也是陷阱。这个看房呢要看什么呢，要注意房屋的结构、消防等方面符不符合要求，观察有没有违规打隔断，注意千万不要租住墙底倾斜开裂、电线撕拉乱接、违规打隔断、群租等有安全隐患的房屋。 嗯，对，然后我们做租房子的时候呢，然后大概的要看一下房子周边的这个安全的环境，嗯，啊，然后最终决定要不要租这个房子。然后还有就是中介鱼龙混杂，房东也需要警惕， 嗯， 啊，大家在租房前呢最好先比较一下临近房屋的市场租金水平，做到心中有数啊。对于明显低于市场租金的房源，大家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啊，别为了就是我光省点钱。然后租房呢还是要选择规模较大、信誉比较好的、靠谱的一些中介、品牌的中介。 是的。 那么对于房东呢，我们要查看出租房屋的房屋权属证明和出租人的身份证明，就是说你这个房东啊，他说这房是我的，对不起，那房东，然后我们看一下您的房本，对吧，房是不是您的，对吧，然后我们再对一下您的这个身份证，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如果说我们哎从房东手里找到了房子，觉得哎我可以省一道这个中介的费用啊，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好，我们看第四条，合同有陷阱，签署需谨慎。到了签约这一步呢，我们已经做好房子决定要租了，到签约这一步也不要放松警惕，要警惕一些霸王条款。比如说呢，出租人可单方面涨租，比如说要一次性预付全年租金等等，所以要尽量采用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房地产中介行业组织发布的租赁合同示范文本，参订合同前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要关注涨租、解约和退租的问题。好，我们一段广告。 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网名。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在一小段歌曲和我们的这个 整点报时 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把我们刚才没说完的和大家非常有用的这些消息，我们继续给他说完。 暑期租房防套路指南，大家 是的， 对，要了解一下。 我们来把刚才的第四条重新说一下， 重新说一下第四条。 这个合同有陷阱，签署需谨慎，怎么回事呢？ 签合同对吧，咱住房得签个合同啊。 对呀、 啊、对吧， 我看好房子了，我也定了我要住在这儿了， 没错， 我就要签合同了。到了签约这一步啊，也不要放松警惕，要警惕一些霸王条款，比如出租人。 嗯，出租人可单方面涨租对吧，然后要什么一次性的预付全年的租金啊等等，所以呢要尽量采用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是房地产中介行业组织发布的租赁合同示范文本啊。签订合同前呢，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的条款，特别是要关注什么涨租啊、解约呀、啊、怎么退租啊、怎么赔偿这样的一些条款啊，大家一定不要草草的就签率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听人忽悠，对吧？哎呀，我们这房子现在特别那什么，特别这个紧俏，不好租啊。然后这个很快就要那个就涨房租了，你就赶紧租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要冷静，在押金和租金的支付之上呢，押金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的房租，租金呢不要一次性预付超过三个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点。 哎，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租房子押一付三，其实呢这样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哎、 但是如果要是超过三个月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 哎、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对，还有啊，就是最后一小点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水电费的，大家入住的时候水电费的这些一些数据啊、押金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保存啊。房屋交接入住的时候呢啊，要同出租人一起对出租房屋的室内设备家具等等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填写物品交接清单，并且标明损坏到什么情况，对吧？你比方说这电视对吧，你就只能出一黑白图像了对吧，到时候对吧，这标明了 对吧，你说你回头一打开电视，哎，我这怎么不是，你原来就这样对吧，你这别跟我找辙， 或者你让你现在给我换一好的， 对，你给我换一好的，咱就先说明白是不是啊。然后呢大家呢还要记录好水电气啊自己用了多少这个数值，必要的时候呢拍照留作一个存证，我觉得不是必要的时候，就这些时候大家都拍下来吧， 是的， 有备无患啊。还有就是一定要警惕不合理的押金扣留条款啊。所以说呢刚刚看啊，第一条我们跟大家说的是租房的时候，因为这是按照我们的时间顺租房的这个步骤时间顺序开始来的、对吧，你租房的时候，然后我们选房从网上看，不能只信图片，图片仅供参考。然后呢如果看了房子之后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房子，你首先这个周围得 安全 呢，你没有什么四大乱箭，你比如说完全都是四大乱箭的这个电线呢、什么的，对， 特别不安全， 对，非常非常不安全。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家选中介的时候啊，选中介的时候最好要选择一些大牌的有品 靠谱 的口碑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中介。如果说从房东手里直租，我们看看这房东，你那房子房本是不是你的，房东身份证明对吧，房东身份证能不能对得上啊，对得上的话哎倒也可以。另外到合同的时候，哎呀，合同这个大家就更要仔细了，一步一步的全都是坑啊对吧，我们都是过来人呐、对吧。然后那个所以说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还有这个在入住的时候水电费呀、这个房子里的家具家电家用电器什么之类的损坏程度，还有你的水电费这些用的这个数据花了多少钱，都要跟之前房东有一个沟通啊，然后大家写好拍照好做好留存。 是的，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这样的租房子太 太过于麻烦的话，太过于复杂的话，那就建议大家找一个类似于酒店式公寓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方便的出租和租住的一个环境的这样的公寓来租住。哎，有很多的这个酒店式公寓呢，或者是像自如啊等一系列的品牌，他们都是这个免水电费啊，或者是免押金啊，免中介费，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安全的。好了，那上半时段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一会儿呢，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的文艺青年，我们的这个青年艺术家来做客我们的，我们的青年说节目。那么一会儿呢，就是青年艺术家来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进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回来。 是闪烁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情愿被孤求，在独自拥抱的冷冬，黯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残留着脉搏的温柔，如 journey. I know a place where the ground 最也不最也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雨维。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邀请到了我们青年艺术家 Studio 工作室的创始人杨少尊，请少尊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少尊。 没有啦。 没 少尊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啊，比较可能比较生疏，但是没关系，我们一会儿聊一聊我们就会很熟悉了。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这个听众呢，把我们的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同步的聊天和互动啦。那我们今天的少尊呢，也是第一次来到节目啊，我们看到就是少尊是一个比较看起来很文静的男生是吧？ 对，看起来 看起来很文静是吧？那就你这个看起来说起来其实好像应该还不是很文静的意思是吗？ 也是很文静 啊、因为少尊是这个学美术的嘛。你是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央美上学是吧？ 对，我本科研究生都是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然后主要学的是 视觉传达。 视觉传达艺术，视觉传达艺术是一个具体是什么样的专业？它会有一些什么就是毕业之后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视觉传达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专业类型，然后可能也是设计里面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类型了。因为设计学院其实包含了比如说视觉传达，然后数码媒体、摄影、手势等相关的一系列专业，但是美院的视觉传达可能是最早设立的一个专业，可能也是设计里面最早发展起来的一个专业。其实我的理解，视觉传达它其实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手法来解决一些视觉上包括设计上的一些问题。它其实我们毕业的大部分人其实都在做跟品牌啊，跟展览包括视觉形象相关的一些工作吧。 那你其实也是在做一些包括展览啊和品牌的视觉形象的设计工作是吧？ 对。 那你自己的这个 studio 工作室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都有一些比如说承担过什么样的活动啊、展览这样的一些呢？ 我们的工作室因为从2015年成立到现在，其实比较幸运的接触了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客户，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咱们刚刚结束的2018年的青年艺术100北京启动展，然后这个是我们做了4年的一个一个项目。对，然后再比如说像江南布衣或者国家大剧院，然后天桥艺术中心也都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客户 合作伙伴是吧？其实聊到像这种做艺术的这些人的时候，尤其是学美术啊，因为我姐姐是学美术的，然后她就是后来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有再继续从事美术这个行业。在学习美术的过程当中，她是也是半路出家，高中的时候突然开始学习。那你是从小就有这个绘画的天分呢？是比较喜欢涂涂写写啊、画画这样的，还是说到了高中的时候，要参加艺术考试才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我觉得我谈不上是从小有这个艺术的天分，就是从小可能从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画画，然后 小学的时候，然后就接触了这个画画的这个东西，然后就可能当时素质教育还没有这么现在这么发达，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有美术小组，然后小时候就小学的时候就参加了美术小组， 是学校里面的美术 小组，对，学校里的美术小组。然后正式学画画可能是在初中的时候，对，从初中的时候开始比较系统的接触画画的这个专业，然后从素描啊色彩啊，然后到后来其实高中读的是艺术高中 啊、艺术高中， 对，然后就是画画和文化课两个并行的这种体制，然后就最后考的美院， 考的美院， 对， 考美院难吗？你觉得？ 还是挺难的， 是吧？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别的班隔壁班的同学，他就是考了很多年就要考美院，但是一直都没有考上，也不知道他后来考没考上。就是那你知道美院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就拿你那年来说， 美院的招生的比例可能大概是因为我记得我考试的那年应该是几万人报考，我们的这个设计学院，然后最后录取的几率大概是一百个人左右， 几万人一百，也就是一百左右，一百多比一这样的一个比例，还是甚至几百比一， 对，是几百比一吧， 这个录取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挺难的哈。我们看到我们的一直播的网友一人泽哥在跟大家打招呼说 hello， 我们的少春也跟泽哥打个招呼吧，泽哥 hello、 hello 泽哥泽哥你好。 其实刚才聊到说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美术， 对， 那你就是小的时候是因为兴趣才开始学美术？ 对，小的时候完全是因为兴趣。 那你学了美术之后呢？ 学了美术之后基本上就承包了那时候班里的黑板报吧。 那你学美术以后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学美术就是开始要画线，要一直画线重复一个动作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枯燥想放弃的时候呢？ 小学的时候可能是会碰到比较枯燥的这种状态，因为小孩嘛当时都比较爱玩， 对， 然后我当时学的又是国画可能就 更加的要沉下心来， 对，更沉下心来一点，然后可能一张画要画很多遍，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总比去数学小组语文小组要好得多。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小组只有数学小组啊语文小组或者是 美术小组， 对对， 有没有音乐小组？ 也有， 有没有考虑过去音乐小组？ 还真的没有考虑过。 就是因为喜欢美术所以我到了美术小组。那你上初中的时候真正的去接触这个美术这个专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些变化，感受的变化，从兴趣变成了一个一定要钻研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对比如说对将来的专业或者是要发展的道路都没有什么太强的这种规划或者是观念，然后可能那个时候连中央美术学院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对，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因为喜欢吧，所以就开始学习，然后也正好因为我们那个区有一个正好新成立了一个艺术高中，所以可能对于高中这块就有一个比较强的 想去艺术高中这个意愿， 对，一个方向的一个指引，所以就初中就开始系统的来学习这个绘画， 就觉得我一定要上这个高中，我是为了这个高中而去努力的， 对，对， 那你是上了高中以后才知道中央美术学院的是吗？ 对，上了高中以后，对以后大学的这些东西就比较清楚了， 那你之前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我考不上的话会怎么样？ 考不上的话，因为我当时是属于。网撒的比较大，对，就可能考了很多， 就传说中撒大网捞小鱼那种，是吧？ 对，因为当时对美院其实也没有，因为美院确实是特别难考，然后对于考中央美术学院，其实包括身边的朋友和同学也都，没有太大的这种把握，说我一定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因为，美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从上了高中那一刻起，就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一个地方。 神圣的地方， 对， 就是一个目标了。 对，所以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就是 就考吧， 就考吧，考上就考上，考不上就算了，是吧？ 考不上再说。 考不上，那你之前有就是艺考的时候有考过什么其他的学校吗？ 嗯，还考过挺多的，比如说天津美术学院， 嗯，天津美术学院好像也还不错的， 对，也还不错。 嗯， 然后北京服装学院， 嗯， 北京印刷学院， 嗯， 湖北美术学院，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嗯， 都考过。 哦， 嗯， 就是最终还是如愿以偿考上了央美，是吧？ 对，对，还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 那你上了央美以后，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怎么当时怎么想的，是考研呢，还是保研，还继续读研呢？ 嗯，因为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然后我是工作了两年的时间， 哦， 然后在这两年的工作时间里面，就觉得可能自己还需要再去学习， 再充实一下， 对，再充电。 嗯， 然后这个时候比较幸运碰到我之后的研究生导师， 嗯， 林孙珍老师，所以就，机缘巧合，然后就接着读研究生了。 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有很多艺术班嘛，有很多是学美术的， 嗯， 然后他们就有的时候会很疯狂的做一些举动，就比如说今天就可能高中不太允许的事情， 嗯， 今天把头发弄成什么其他的颜色，明天就剃光了这样，或者穿什么奇奇怪怪的衣服，浑身都是油彩这样的。那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比较疯狂的一些事情？ 嗯，其实也有。 嗯，那给大家分享一下。 但都是特别不堪回首的， 不堪回首的往事，是吗？ 对， 嗯， 对，因为美院是，其实美院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一个学校， 嗯， 它其实，也没有熄灯的时间， 嗯， 然后它也晚上也不熄灯，然后我们平时管的也比较，也没有那么严格， 嗯， 然后都是处于那种就是自愿式学习的，对，散养的状态， 嗯， 自愿式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这样状态反而就是我们可能效率会更高一点， 嗯， 因为完全出于自愿嘛。 嗯， 印象里比较深的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是工作室的制度，所以在工作室的同学啊或者朋友之间就有挺多这种互动啊，或者是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嗯 嗯， 比如呢，就是大晚上的喝到烂醉，这种情况有出现吗？ 对，比如一起在教室里吃火锅， 在教室里吃火锅。嗯， 或者一起跑到郊区听音乐节啊，这样的。 嗯，其实说到在教室里吃火锅，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希望，但是一直都没有达成。 对， 这还挺可惜的。 对，我们会在教室里吃火锅，然后做饭。 当时是怎么想的？是学校允许吗？还是说就是突发奇想，我就想在教室里吃火锅？ 嗯。就是可能大家都在那一层里面，就是不约而同的，大家都搬到那层， 嗯， 然后一起来做东西或者做作业， 嗯， 然后比较饿的时候，大家就哎 图方便， 对，达成了一个一致，然后要不就有人有电磁炉，有人有锅，那就在教室里面，然后大家组织一下吃一下火锅这样。 嗯，那这种情况多吗？ 还好，不太多。 其实说到你刚才这个做这个 studio 的这个工作室， 嗯， 然后做了很多展，那你应该是一开始是从一个单打独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慢慢的做到了一个团队，然后接了很多项目， 嗯， 那你现在是一个管理者的身份是吧？ 嗯， 工作室的创始人， 其实还是设计师的身份， 还是设计师的身份， 对。 那你从学生到设计师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有一些感受呢？ 嗯，其实这里面感受还是挺大的，因为自己做工作室，包括自己创业，其实就像您说的，然后其实他身份就变成了管理者。 对。 然后不管是之前管理自己，还是现在管理团队， 嗯， 然后其实都跟做学生时候，不管是做学生学生时代做作业，还是做项目， 嗯， 都跟那个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嗯 嗯，其实前期碰到的困难和阻力还是挺大的， 嗯，就比如说可能大家团队里面的成员的意见不合， 嗯， 或者是没有办法碰到一起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会经常出现，是吧？ 对，因为设计其实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和， 嗯， 做东西或者是看待一个事情的方式， 嗯， 然后大家难免都会产生分歧， 嗯， 然后而且包括对一个东西的分析啊，包括对一个项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把握， 嗯， 其实都会存在不同的意见， 嗯， 而且从学生变为创业者来讲，其实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你要自己去 做所有的事情，不管是管理还是去经营，还是包括项目的创造，然后包括对项目的实现，其实跟之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你就是做了管理之后发现，就是这个团队真正要把一个团队做好做大的话，其实是遇到了很多困难的。那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有没有一些小的事情的例子可以就是简单的举例一下说一说？ 其实就是协调，然后也包括尊重别人，理解。其实大家相互理解，尊重，然后互相都为对方考虑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在某一些事情上达成一致。 那工作室目前主要负责的都有哪些领域呢？ 其实工作室现在目前主要负责的领域就是包括品牌的视觉，然后展览的视觉，然后一些跟影像和空间相关的这些视觉项目。然后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书籍，然后一些大型的双年展，或者是像千年书一百这样的大型的展览。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书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吗？还是什么展览？ 其实书籍就是书籍本身的设计。 书籍本身的设计。 对，书籍。 你说的书籍是我们翻的那个书， 对，翻的书，对， 那是封面还是整体的？ 其实书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一本书呈现到你面前的时候，它其实带给你的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感受，然后它并不是一个封面，或者是一个内页，或者是一张插图，它其实是总体，包括你翻阅这本书，然后首先是你拿到这本书，你的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然后你翻阅的时候的这个感受，包括你阅读的这个感受。 那不是跟那个就是书里面的内容很有关吗？ 但是比如说这个书里面的字如果特别大的话，那你看起来的话会不会特别不舒服？ 对，就翻来翻去。 对，我们其实是在寻找一个你看这本书最舒服的一个方式。 它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一行多少个字，一页多少行这样？ 这个还真是没有。其实每一本书的特点都不太一样。我们在做一本书的时候，其实会根据这本书的内容，然后它的这个载体，然后来设定或者是设计它的这个形式和它里面这些文字的大小啊，或者是版式关系啊，整体的书籍的关系。 我一直以为就是书里面所有的插图啊、内容啊什么的，包括字体的大小都没有什么讲究的。 这个还是讲究挺大的。 就是 其实做书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事儿。 那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最难的其实就是如何把这本书呈现到最好。是我们心里达到的最好，也是读者心里达到的最好的状态。 就是一个最舒适的状态。 对，最舒适的状态。 那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展览啦、空间影像、视觉形象，还有印刷品的这些设计，你觉得在这些大的大的这个形式当中，有哪些是比较复杂、比较难以去呈现的？ 其实都挺复杂的。 都挺复杂。那你 对 最复杂的有没有一个？ 其实他们这些的困难程度是不能说困难程度吧，就是复杂程度到我们这边来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复杂。是吧？ 对，也不能说都是一样复杂，其实我们不管是用的力量还是来处理它的方式，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这个复杂主要是看你跟这个项目之间的这个，包括跟委托人或者是通常意义上的客户，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和理解的这个程度，这个其实很重要。 那有没有就是我像电视剧啊或者是什么里面说的，就是我刚刚做好一个设计图，我觉得我心怀满满的这个信心，然后拿到您那儿去看，然后甲方说不行，你这个不符合我们要求，这种情况有没有出现过？ 这种情况太多了。 太多了是吧？ 对。 那当时是都你是什么想法呢？ 其实面对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先说服。 先说服。 对，先说服，然后如果不行的话，那就 再说服一下。 如果还是说服不了， 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改了。 只能改方案。 对，只能改了。 那改方案的次数多吗？ 还是挺多的。这种情况在设计公司或者是设计工作室里， 嗯， 还是挺常见的。 嗯，那你们这种工作室的这种方案也是改的比较多是吧？ 得看跟委托方的这个协调程度。 嗯 嗯。其实反正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幸运，会碰到一些比较理解我们的客户， 比较好说话的客户， 也对，比较理解我们。然后大家在这个、不管是对这个东西的把握，还是思想，还是思维， 嗯， 还是理解的相互理解的这个方式上，我觉得都能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方式。 嗯、 然后所以。很多事情进行的都比较顺利。 嗯嗯，就是如果是想要跟甲方达成一个很好的合作的关系，然后我们合作能够进展顺利的话，你觉得前期要准备什么一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其实设计其实就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嗯，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来解决别人遇到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自己会遇到的问题。 嗯， 所以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会尽量的去了解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嗯， 到底他想要什么。 嗯，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制造问题。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做一个会，因为我们一般来做一个项目的开始的时候，都会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去了解对方， 先沟通， 对，想要什么。 嗯，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会提供一些方式。 嗯， 然后也互相来探寻一下，磨合一下，然后看看我们之间到底是用哪种方式最合适。 嗯，那会不会有一次性出好几个方案这样的情况？ 嗯，基本上都是要出好几个 方案，最后定一个，然后再去精确的再去修改。 对，我们是从不同的方向，然后来， 给客户 探索这个东西的可能性吧。 嗯，比如说我要做一个餐厅的一个布景。 嗯、 那你可不就是有可能会给出春夏秋冬四个方案、 嗯、 然后你要从其中一个方案里面再选，就比如说这儿要多棵树或者再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更加精确的一个沟通是吧？ 对，就可能是一个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 嗯嗯 嗯, 嗯，这个还是比较就是需要，我觉得这样的应该是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两方的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嗯，那有没有遇到说那种像我就是属于那种，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嗯 啊、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我想要这个房间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我遇到这种客户怎么办呢？ 嗯，基本上会很少碰到这样的客户、 嗯、 如果一旦碰到的话，那我们的方式可能就是来帮助你了解到你自己想要什么。 嗯， 因为你肯定是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的，只不过是可能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士，可能你没有办法表达出你到底想要什么。 嗯， 那我们的责任可能就是帮助你来表达出你想要的东西。 嗯，引导。 对， 引导出来。其实刚才咱们在聊就是学生那段时间的时候，就是从你工作两年之后再考研，是遇到了你的当时的导师。 嗯， 然后就是遇到导师之后，你是应该对你就是考研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有直接的原因吗？ 肯定是有一方面的。 嗯 嗯， 为什么当时你是怎么遇到这个老师的，然后就怎么就要考研？ 因为这个老师是我之前换工作的时候，然后有朋友推荐，因为我跟这个老师并不认识。 嗯嗯， 然后有朋友跟他很熟，然后推荐我去他的工作室工作，然后就这样 慢慢认识了。 对，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认识了。 嗯， 然后认识了之后就觉得他其实有很多还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嗯， 而且本身他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师。 嗯， 然后所以当时就决定考研了。 嗯， 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当时考研会不会很辛苦？ 对 就是 对， 因为要重新学习英语啊，包括政治啊，还有专业上的东西。 嗯嗯，那你从大学毕业，然后进入到工作，然后又进入到学校，然后再进入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有没有说心理上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嗯，对，肯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嗯， 因为工作过，可能就大概会更清楚以后的发展道路。 嗯， 虽然不是特别明晰吧，但是，肯定是会对以后的这个包括想法啊，包括自己对以后的规划，都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了吧。 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工作？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比较 迷茫 对。 嗯，然后当时是做过哪些工作呢？ 其实也是设计师。 嗯 嗯，只不过在当时是上班。 嗯嗯，找就是 对，然后进了一家公司对。 嗯嗯，然后又到了学校读研究生。读研究生其实是一件应该是相对轻松但是又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吧，因为我没有读过研。 嗯， 我也是今年刚毕业。 嗯 嗯，然后就是我觉得读研就是要每天研究那么多东西，要写那么多字的论文，然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觉得这个你怎么看呢？ 因为我觉得研究生其实是相比较本科的时候，其实研究生尤其是你经过了两年的工作时间，然后研究生的时候其实会比本科的时候更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嗯， 然后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可能比较清楚自己的专业方向到底在哪儿。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研究生三年可能是一个不断摸索，然后同时又更加肯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是挺充实的。 嗯，就是读了研，你是读了研以后要决定做自己的工作室了吗？ 对。 嗯，然后就是因为研究生更加确定了自己要做工作室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现在做了工作室。 对。 嗯， 对。 那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室，回首看看自己上学的时候，就是从最小小学的时候的那个美术小组一直走到现在，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嗯， 回望感受一下自己。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对，因为平时实在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很少有时间回首。 嗯， 对。 那这样吧，因为我们节目马上也就要结束了。作为一个创业者的一个管理者来说，从学校走到自己的做到自己的工作室，对于现在新创业的这些青年，以及马上即将要创业的这些青年，和像我这样大学刚毕业的这些人，有没有一些想说的，给大家一些寄语？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首先都特别衷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 嗯， 然后并且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嗯 嗯，然后如果想要做什么的话，其实就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结果不一定会太差。 嗯， 然后有可能还会特别的出乎意料。 嗯， 对。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邵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谢谢大家，再见。 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